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兼汉。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我都是非常之心灰意冷，又或者非常之悲观噶啦。阿 Donna 姐，你有乜嘢醒一醒我呢？你话俾我听，呢个社会有几有希望呢？ 我觉得咪头先讲咯，我觉得真系其实好多人觉醒咗咯，好多团体咯， 好多团体咁其实系嘅。 喂，其实讲真，我哋发展会一直做到 P K。 系啊， 即系所以非常之尊敬各位嘅，其实即系讲真。 你真系睇我哋啲我啲 channel。 我只系其中一个 24小时嘅，点解？ 系啊，当娜真系好忙，我只系一个 small potato， 咁但系。我哋有好多 small potato， 我哋有好多 紧要吓， 我哋有好多个会员。 写文写到我觉得你点解你冇时间瞓觉？ 我哋有好多会员，大家都喺度默默耕耘去做一啲嘢，大家都唔想，即系大家都，我谂好多都可能同我都系会有一个相同嘅一啲嘅无奈啊，或者无力感。但系我哋都系要有班咁嘅人，好难得我哋可以走埋一齐，而系雨伞系将我哋拉埋一齐嘅。我哋就希望我哋真系做一啲嘢，因为你乜都唔做，你都系死噶啦。 明 系做一啲嘢，可能最后都系死嘅，但系我借得眼闭啊。 但我想话，其实我哋竞在咧，因为我最觉得最神，其实有队叫做翻译组， 系咯，几劲啊，几 即系我哋其实系所有嘢都要中英对照噶嘛。咁咧，但系咧。你知我哋就要瞓觉啦，我哋系有一队美国 team， 我哋呢边瞓觉就掉过美国嗰边、 嗯， 美国嗰边做嘢，做完嘢掉翻过嚟就系我哋起身啦，就系、是、咁样，跟住我哋又执啦，就系、是、咁样就接力咯，系咪好神奇啊？如果唔系点会一哇？你我觉得我哋个 Facebook 真系每日都系有嘢出，每日喺唔同嘅传媒 media 都系有文出噶。哇！即係我都係好神， 同埋我哋都見到其實即係 中英都有， 唔淨係講即係法政會師啦，即係我諗其實好多其他嘅專業團體， 國醒都係啊， 係咯。今日我見到又有一個原來係叫做放射乜嘢，係一啲放射 治療嘅放射治療師， 係佢哋走出嚟咧，佢哋又組織一個團體去反對呢個831， 好滾動啊！ 係啊。 即系物日嚟 architect， 我都觉得奇啦。其实真系已经 回应翻你头先，你咪话开会有外围嘅内围同埋核心嘅外围嗰啲， 嗱 开亲会 系 嘛？即系八十个人开会啊，点开咧？你要围到好多圈啊嘛。 系啊， 但系逢系呢啲环境啊，真系要小心啊，因为咧共产党梗系有鬼啦。即系我唔系捉鬼，而系我只系想提醒，如果你真系觉得 系有嘅，我都可以分享翻。其实 好， 即系嗱，我哋其实因为心谂住啊，做个半 放射良心啊。放射良心 ，radiation 良心 ，radiation therapist and radiograph， 即系佢系， 哇， 系啊， 系咪好犀利啊？呢啲 系听到个名字已经知道。 唔系，我想讲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开会，其实里边咧系有一班人咧，系话其他人戆居，系真系争咪话你哋系咪傻噶？庆咩祝啊？半年雨伞运动带几多后生嘅通常带俾我哋系悲惨嘅经历，我哋去龙和道俾人拉俾人揼，我哋上差馆，我哋好惨喺嗰半年里边。点解你哋要做埋啲危虚啊？咩整揼雨伞啊？整黄丝带啊？ 你知边个揼啊？ 唔知 哦，我识佢， 礼哥， 礼哥嚟嘅。 我知，即系佢就咁样讲咯。但系其实我哋听落去又不是，即系又唔系话。冇 道理 嘅，即系佢哋有佢哋即系嘅感受，同埋我哋唔同啦。即系 有啲人24小时都打仗毛噶嘛， 系咯， 吓唔使继续讲。 我觉得其实系可以理解嘅，同埋我都应该要去接受大家系一啲即系唔同嘅嗰个 approach。 但系咁样嗱，其实呢班僆仔咧，即系我就谂啊，你即系嗰刻都话，哇！你唔理，即系你唔支持，你就唔好嚟，即系搞局咁啦吓，即系咁样。但系后屘俾我 find out 咗咧。原来呢佢哋去冇去即係旺角冇去金钟，但佢哋呢去返自己住嗰个区去做街站，同埋佢哋去搵咗嗰陣时俾人揼嗰啲被捕人士啦、就去做咗一系列嘅访问，就讲返啊呢半年啦、啊、咁你哋嗰时龙和道抗争啦、啊、雨伞运动之后呢咁而家点啊，即係佢哋系有做嘢囉，即係佢哋只不过系唔认同你去菜街嗰度摆档去金钟度唱歌咁样，但佢哋系即係各自系遍地开花做返自己嘢囉。 非常之 多隻白鴿 咯， 上 頭 啊！ 吓、 啊，唔系见到只白鸽就上头啊嘛？ 白鸽上头， 即系你系咪九二八嗰时？唔系又或者个庆祝，唔系又咗个纪念活动，系咪有敬党旗啊？ 冇嗰日， 系啊， 我唔觉得有、啊， 唔觉得有，定还是认得你？ 咩啊？你我唔明你问咩啊？ 会唔会系佢认得你系贵党嘅人系嘛？所以就觉得要老土你哋贵党。 点解头 先嗰班小朋友开会嗰班人？ 唔系我系用呢，我唔系用民主党排头去噶嘛？ 哦，咁样 系咯，即系我系用发展会师嗰排咯。唔系，其实呢啲活动系冇政党噶，冇政党咩党都冇噶。即系真系啲市民事发，即系嗰阵时系黄雨雨伞运动嗰阵时标，即系成立嗰啲组织咯，嗰几廿个。咁啊，自发地去搞咯。 即系我又觉得你又唔可以话佢哋做嘅嘢系啱定错。咁我觉得同一件事系真系有唔同嘅方法、唔同嘅手段去做咯。 系啊，系啊，系啊。 咁即系有啲人即系觉得嗰件事，即系六四咁啫嘛。六四系咪死好多人啦？咁你咁多人坐喺维园，又会改变到呢个世界咩？系嘛？即系当然有一啲人咁样讲，但系问题就系话有啲人有个心去悼念呢一件事。 平反，其实佢哋觉得 你都要俾个自由，系嘛、啊？你都要有个胸襟去接受呢啲人喺度悼念紧。 其实你睇佢哋做嘅时候， 尖沙咀唔系咁讲，另外一件事 最少啊，即系我哋见到佢哋用一啲唔同嘅手法去抗争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可以反思下，究竟我哋自己做嗰啲嘢系咪就已经够好啦咧？系咪？即系我谂大家喺呢、這个。过程之中咧，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咯，呢啲好紧要。 即系我会觉得，一个社会有几进步，唔系睇佢向前又或者激进嘅人有几激，系睇下最激嘅人点样包容佢身边唔系最激嘅人咯。即系而家我觉得香港系冇咗呢一样嘢。即系譬如你真系觉得香港需要革命嘅，又或者真系觉得次次见到面都要打班差佬噶啦，咁但系问题有人唔同你一齐打嘅时候，你点样对待唔同你打差佬嗰啲人？ 或者退翻一百步咁讲咧，其实呢个我啱啱前几日同个朋友都有倾开类似嘅，即系话即系雨伞之后咧，我哋好多都识咗一堆新嘅朋友，包括咗喺呢度嗰啲，但系其实我哋好多都失去咗班朋友嘅、哦，即系而家我喺度谂紧就话，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sorry 我 有个中学同学啊， 你好彩 咯， 你好彩， 即刻 unfriend 啊， 你好彩，但系有好多大家，我哋当时讲嘅时候，在场啲人都有啲共鸣嘅，即系我哋曾经有啲朋友可能好 friend 嘅，喺雨伞之后咧，大家即系。各种原因啦，有啲佢唔系话唔系反对雨伞运动，有啲就系唔支持啊，我都觉得系其实系几反感嘅，已经系，即系话呢啲时候大是大非，你都唔跳出嚟去支持，有冇搞错？咁呢个自然咧就可能咧就会喺嗰度开始对于个友情咧就系、是、一个好大嘅考验啊。但系而家雨伞之后，即系我喺度谂紧，即系我自己喺度自己喺度谂就系咪喺呢个时候我哋系 reconcile 呢个 relationship？ 系咪如果我身边嗰啲人？ 我谂唔系咁易。 嗰啲朋友，我都说服唔到佢哋嘅话，我点样去说服嗰啲陌生人咧？嗱，呢个我对自己嘅一个体验咧，一个考验啦，或者咁讲啦。我自己喺度谂紧有咩方法去做，我点样行出呢一步？其实系好难嘅。即系我一讲呢啲说话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嚿石喺度扎住个心咁样。即系而且佢系啲朋友系冇咗嘅。咁但系如果我自己同自己讲咧，如果我可以系即系慢慢同呢啲朋友可以联络翻。令到佢哋起碼佢哋唔好反對，佢唔支持唔緊要，佢唔好反對我哋做嗰啲嘢，咁可能都係一個好有用嘅，慢慢將呢個能量轉化，係令到大家都對我哋做嘅嘢理解之後呢，係可以去即係令到香港未來呢，係我哋慢慢累積到一啲新嘅能量，喺下一次當個時機啱嘅時候呢，我哋可以再做一次，係做得更加好囉。 即係我會覺得如果係即係從之前斷絕咗來往嘅人見返，大家可唔可以飲茶食飯？ 點解斷住來往？我想問，我想問，嗌架唔睬你咁樣，跟住走咗去啊？ 就未必嘅，但係大家可能見到嘅時候咧， 嗱，我俾一個，有個隔，我俾個 隔膜喺度。 True scenario， 你中學同學有啲 group 咧係曾經學時可能有40個人嘅，經過雨傘運動之後，可能得翻25個，嗰15個咧就可能做緊差人啊、幫板啊，係即係可能係消防添，唔同即係唔知邊啲啦，紀律部隊啦， 係可能有班人耐唔耐出嚟食下飯，而家啲飯局可能冇咗啦，或者出到嚟 係以後都唔會有呢啲人啊。 哦，咁啊真係 或者出到嚟之後，大家避而不談，避而不談呢樣嘢。 即係我覺得，喂，最理想嘅情況就係話，重新你 at 翻呢班人入 group， 又或者下次 gathering 嘅時候避免講呢啲嘢。但問題就係話個現實就係重新 gathering 一次咧，即係啱啱小弟出席完咧幾個禮拜之前咧，真係會多咗一班新嘅人，本來唔喺呢班 group 度 at 翻入嚟，但係原本走咗嗰班人係永遠都 at 唔翻噶啦。即係你 at 入你 at 翻入嚟，佢又會自己走出去。 啱啱最新消息，律政司傍晚嘅時候終於發表聲明啦。 哎呀，點啊？ 社會人士不要作出任何可能構成藐視法庭。其他刑事罪行或者是损害司法独立的行为，有需要的时候律政司会毫不犹豫 採取呢個適當嘅行動。哇！我一睇到呢樣嘢，我都有啲想，即係都係，即係你哋已經係成功爭取，換日之內係啊，真係成功爭取，整個話橫牙先得啊！真係我好我 怪邊， 我好滾動啊！而家我 好滾動啊！我都想知有啲成果啊！ 真 係係 咯， 快啲做三。 其實我唔應該笑嚇，只不過我真係好點講，好尊敬，好尊敬你哋 喺立場， 好尊敬你哋做緊自己嘅嘢嘅，而且亦都係即係。又或者话我换个角度问啦，你觉得普通市民可以点样支持你哋发证会先咧？ 大家去睇我哋写嘅嘢咯，其实 我哋 Facebook 咯， 睇下我哋嘅文章， 即系你哋会唔会有时要开街站冇人，系咪可以喺网上面吹街，又或者有啲咩唔同嘅渠道？ 呢啲我哋当然都好欢迎一啲市民支持，但我唔可以代表发证会师嗰啲人讲嘢，但我自己作为一个会员，我会觉得起码佢哋可以去睇我哋嘅文章，佢可以将我哋嘅文章同佢一啲佢。支持或者甚至系唔支持雨傘運動，或者香港有一個所謂普選嘅 OK 或呢啲咁樣嘅啲朋友啊、親戚啊咁樣同我哋去分享，又或者佢自己睇完之後自己消化咗啦，呢啲佢理解佢自己支持佢都要有一個理據噶嘛， 係啊， 咁佢自己支持哦，佢覺得又好同意呢啲嘅睇法，或者唔同意，當然我哋歡迎佢同我哋大家去交流啦。如果最後佢自己 settle 到佢自己有個形成咗自己嘅睇法。跟住佢就可以用呢啲作為，等於用我哋嘅文章作為一啲嘅養分，用作為一啲子彈，就係同佢身邊嗰啲人慢慢去宣揚一啲民主嘅一啲理念。點解我哋而家支持某樣嘢？點解我哋而家唔支持某樣嘢嘅時候呢？咁呢個影響咧就可以慢慢咧就可以擴大咯。因為淨係靠我哋喺度講冇用嘅，我哋自己喺度寫，自己喺度所謂自嗨咧，其實係冇意思嘅，係咪啊？ 係 一定要係大家一齊嗨， 自嗨係冇意思。 佢要 嗨嗨。 我嗨完，我嗨完之後，佢希望啲市民又嗨埋一份，佢自己嗨埋一份咧，仲要嗨埋佢自己嘅親戚朋友，咁樣咧，嗰個咧就係我好希望會見到嘅一樣嘢咯。 因為其實我哋所有嘅心血就係擺曬喺啲文字嗰度，俾大家去 share。 系嘛？ 系啊，所以我哋有时咧系见到有五六十人或者一百人去 share 我哋嗰啲 article 咧，哇！我哋真系开心到拍晒手咯。亦都有嘅，其实咧，你冇睇，即系我哋系边睇到咧？其实我哋每一个 po 咧系上万人去睇过， 即系 reach 系 reach 系过万、两万、三万 share 啊，可以去到即系一过百人去 share。即系呢啲我哋最想见到咯。你哋即系我哋系即系做每一个你见到可能得几行字，其实。成天能做咗好多 legal research 去真係去嘔呢撇嘢出嚟囉，因為我哋唔可以亂吹㗎嘛，我哋每一句每一個字其實都有一個法律嘅依歸喺度囉。 係好唔係半年嘅纪念呢，九二八半年 講 到呢度， 你哋 講下個 topic， 我趕緊呢篇 後面後面唔該 曾俊華話：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最具爭議性嘅係本港同內地嘅空域問題，佢相信會有雙贏嘅解決辦法。佢又話：追求心中富有之前，要解決現實需要。批評反對發展嘅人係走向另一個極端。江雲兒報導。正計劃擴 建香港國際，本港同內地可唔可以共用空域，直接影響第三條跑道嘅升降量？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認同係最具爭議性嘅問題，但佢希望反對嘅人唔好當做零和遊戲。 抱住即係呢個質疑態度嘅朋友咧，一直都係以一個零和遊戲嘅框架，將空域問題咧睇成簡單嘅分配嘅問題。咁要喺零和遊戲之中。爭取較大嘅份額，要求對方犧牲自己去成全另外一個人，咁當然係困難重重啦。不過，如果我哋換個角度嚟思考，其實喺空域嘅問題上面，可能係會揾到大家都可以得益嘅雙贏辦法嘅問題，自然亦都可以迎刃而解啦。 曾俊華上個月在預算案提到，香港的新一代渴望心中富有是社會成熟的表現，但他說不代表物質不重要，擔心社會以對立的思維處理問題，特別是近年反對政府開發土地的人。 追求心中富有之前，我們亦都要解決一些現實的需要。如果我們每一日仍然是需要為我們的溫飽等等的基本問題來煩惱的話，很難想像我們會有空間去追求更加高層次的理想。如果這些朋友認為過往的發展模式是過於極端，那他們完全否定經濟發展 就是另一個極端嚟噶啦。 佢呼籲雙方放棄零和遊戲嘅心態，通過對話尋求雙贏。Now TV 記者江婉儀報道。 大家聽唔聽到啊？即係我真係想問下大家，即係聽唔聽到背後嘅含義嘅？因為我嗰日係睇睇下新聞，突然間呢單新聞喺度撩中我神經咁啊！即係亦都係有啲論點，可能之前冇人講過啦。咁大概我真係覺得呢隻曾俊華咧呢鋪個鬼爆尾枕啦。 你講嚟聽下你嘅睇法。 佢講咗個非常之好嘅論述，就係講緊咧呢個唔係一個零和遊戲。咩叫唔係零和遊戲咧？即係唔係話我贏你一定輸，又或者唔係你贏我一定輸。有可能是大家雙贏的。好啦，這個重點就非常到 point 啦。什麼叫雙贏呢？比如我現在給50元叫阿Donna買一樣東西給我， OK？ 現在我給了50元他給那件貨我，這個就叫雙贏咯。你有你的利潤在這裡，我有我的貨物在這裡，滿足了大家，是不是？ 問題是你那個貨物是不是真的值50元先？ 不緊要，個問題就是起碼我拿了我的東西，他要他的東西。咁曾俊華點解要點出公眾係覺得有啲人覺得機場第三跑呢個係一個零和遊戲，空域係一個零和遊戲呢？佢哋就覺得北京又或者大陸方面呢係要對香港單方面開放呢個空權，而北京係冇得益嘅。佢哋覺得呢一種零和係，佢覺得你要對方無止境咁放棄，又或者犧牲，又或者佢要爭取最大香港人要爭取最大份額嘅利益呢，呢個係不切實際嘅。哦，咁嘅問題嚟啦。咁究竟香港有啲乜嘢大陸方面係要嘅呢？ OK， 假設如果我真係要你起第三跑，真係要你開放嗰邊嘅空域俾香港使用，究竟香港搵啲乜嘢去換？好啦，咁嗰個會唔會係錢呢？我唔覺得係啊，大陸而家好多錢㗎，係咪水浸人民幣呀，任何印呀印。即係我係諗咗好耐，我都諗唔到究竟有啲乜嘢香港可以攞同換空域。咁你又唔可以將呢樣嘢拉到去普選啊，又或者咩政改啊？即係我覺得啊，你同人做個交易，你最多都係搵錢就同人換嘅啫，你又唔會突然間講到老馬咁遠話，不如你幫我上火星啦咁。即係你啲交易條件係唔能夠扯到咁遠㗎嘛。喂，唯獨是就得一樣嘢嘅啫。會唔會就係話如果大陸開放咗空權俾香港，香港又要開放返空權俾大陸呢？呢、這個問題就好大喇喎。是咪 佢而家已经之前有讲过㗎啦，就话到时会珠江三角洲啊，即係我諗包括咗深圳啊、广州啊、澳门啊、香港炒埋一碟啊嘛，係咪炒埋一碟。咁问题就话炒埋咗一碟啦，可能大家呢就好喺个空权上面呢个协调啊，喺嗰、那个即係大家使用嗰方面嚟讲嘅，大家都开放咗嘅。 即係有一样嘢呢， 边个去负责去管理呢？ 哦，咁梗系佢 override 你啦，你唔系谂住香港 override 佢啊？ 咁呢个我就唔觉得系。 但 唔 系 话 阿 公 文袋嗰个飞机师又出嚟讲嘛？佢话根本两个唔同 system 嚟噶嘛？ 啱啦， 嗰个 大陆就用米嘅， 我哋讲米，佢又唔系大陆，我哋 大陆就 讲 米，我哋就讲英尺嘅。 系咯，咁点？ 但系 炒 埋一啲之后，可能大家跟你一齐用米咯。 哇，咁死啦！咁即 讲完噶啦， 重新 training 过晒啲嘢， 重新将个度量衡跟翻大陆咪得咯，理论上得噶，炒埋一 啲。什么事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啊？ 系啊，基本法其实都有讲嘅，即系基本法我见到第呢、這个128条咧，就系、是、有129条啊，即系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喺香港实行嘅民用呢个航空管理制度啊。啊，咁呢啲咁样嘅，我唔知道喺呢度做落去咧，其实系咪等于我哋喺呢方面嘅一啲嘅？即係所謂係香港自治或者香港自己管理嘅一啲嘅權利咧，就等 其實我覺得咧， 俾翻中國 係大陸係可以 override 香港嘅空權嘅話咧，最緊要係大陸 exert 咗佢自己嘅 power， 即係佢覺得呢笪地方我管轄你都唔夠啊，即係我擁有你，我係你跟住我拍子跳舞，唔係我跟住你。 130条咧就話 攞翻曬啲主權嘅啫、 特別行政區自行負責民用航空嘅日常業務同埋技術管理，包括。機場管理啊，同埋喺呢個香港行政區入面嘅飛行情報區啊，提供空中嘅交通服務。咁呢啲咪等於包括埋 airspace 嘅 management 咯。 係咯。 唉，呢、這個字就真係中曬 point 滿分啊！咩叫 airspace 嘅 management 呢？簡單嚟講，喺道路呢，邊個係負責道路嘅交通呢？就係、是、紅綠燈啊嘛。即係話我話呢邊車行嘅時候就行啦，你行緊嘅時候隔離車唔可以 jam 你條線。又或者你行緊條打橫嘅打直嗰條唔准過，係咪啊？如果兩條一齊過會點啊？ 咪撞咯， 炒咯，揽炒。 好啦，而家我想讲嘅就系话，如果呢一个控制权呢一组唔系红绿灯，而系换咗个大陆佬喺度举牌，你会点咧？知唔知边啲举牌啊？整路嗰啲咧，本来 高嗰啲 系啦，就是、有一块红色，一块绿色嗰啲咧， 反转佢。 你信唔信得嗰个大陆佬拎住呢块牌，而你香港人会服噶？唔会啊嘛？你会唔会北京控制你香港上空嘅交通咧？唔得啊嘛？呢、這、一个就系曾俊华嘅潜意识，佢嘅潜台词就话俾你听， 仲有背后有啲好大嘅阴谋嘅咧。 嗱，如果讲嗰边咧，就真系咩都讲得嘅，即系例如突然间，即系突然间有一嗱。虽然我唔系专业啊，又或者我唔系做过空中管制嘅人啊，咁但系我断估啊， 但 系 你点红点绿啫？ 你香港即系你睇到喺飞机睇到水牌，未来五个钟头或者未来八个钟头会嚟香港，又或者会离开香港，会到香港，又或者系经过香港上空嘅飞机，其实个 control tower 佢都会睇到，系咪啊？你会唔会惊曾几何时，或者惊有一日突然间有只飞机系唔喺呢个表上边嘅？突然间三十分钟话俾你听，诶、哎，香港 control tower， 我几时几刻有只飞机经过，你而家要帮我 manage 呢件事，你冚唪唥洗开晒原本飞诶用紧呢条航道嘅飞机，而家总之呢只飞机系大晒噶啦，你会唔会俾呢个权大陆啊？冇人讲过呢件事，大佬曾俊华就呢只喇沙仔非常之坦白啦。 呢啲咁关键咁重要嘅嘢咧，而家我哋大家都系未知嘅，即系好明显咧，就系话呢样嘢其实大家系未讲掂数嘅。如果讲掂咗 settle 咗，赵继明而家可以攞出嚟讲啊，啊仲有好多机密，好多嘅一啲嘅好敏感嘅嘢，佢唔肯去攞出嚟同市民讲翻。咁但系咧，喂，1410亿。已經係要使嘅咯，睇你開始要用嘅咯，已經要 你都唔好講 勢在必行咯，咁點搞啊？ 你都唔好講錢啊！即基本上呢單嘢咧，即我覺得香港人即除咗 冇你話事，係 錢都唔關你事， 關你事 係嘛？又唔使經財委會，繞 過咗立法會， 佢而家已經係拍咗板就準備起嘅啦嚇，好話唔好聽嚇，即你啊，總之係焗咗你上艇啦。你中意唔中意好，即總之二零幾多啊？2023年之前咧，2023年落成之前咧，你就要咧開始要俾嗰180蚊嘅行。政费啦，啊，机场建设费啦，又点点点。上个礼拜咧，高达会客室就访问咗一个人叫罗，即系永远都唔记得佢嘅名字，罗长国博士。原来咧，佢就系咧香港亚太研究所经济研究中心嘅一个 中 系啦，一个政策研究主任，唔理点都好啦。原来佢咧，佢就对机场嘅第三跑咧，佢就即研究咗好耐，又即系个好枯嘅。 我仲要赞成唔赞成先？ 当然系赞成啦。 你要 访问佢嘅。个问题就系话，我真系好想听下啲真系举脚赞成嘅意见系啲乜？嗱，我综合咗佢讲咗成个半钟头嘅嘢，大概系咩意思呢？原来香港 播咗集嘢， 播咗上个礼拜二。大概嘅意思就系话，佢真系霍斯到香港咧，嗰个机场嘅用量系会饱和。OK， 我唔同你讨论系咪真系会饱和呢个问题。个问题系。香港系咪要追求每一方面都无止无境咁发展？ 你估 即系点咧？即系 如果机场啊， 可以咁样演绎，即系话如果 广州都五个啦， 一块地可以俾1000个人住嘅。你话香港要发展，香港要多啲劳动人口啦，你要而家要俾2000人住，好啦，咁你有配套咯？例如系咩咧？巴士站使唔使多啲啊？诊所使唔使多啲啊？买餸嘅地方使唔使多啲啊？学校使唔使多啲啊？系嘛？好多样嘢配套噶嘛，好啦，而家2000个人，好啦，十年之后佢话俾你听， 配套咧好多时唔可以即刻到位 嘅。Exactly， 好啦，如果话俾你听2000个人，我都觉得少。喂，我觉得而家咧经济咧要容纳咧嗰一笪地咧要住10000个人先够。你系咪同时间要发展埋嗰啲配套容纳到10000个人咧？咁好啦，原来佢话俾你听，原来唔系，原来喺2033年之后咧，喂呢笪地咧要住100万个人啦。咁我而家问紧一个问题，你系咪香港可以无止无境咁追求呢啲发展？而嗰位罗先生咧就觉得系啦。例如佢点会，例如佢点讲咧？原来2023年落成咗个第三跑之后咧，呢条跑到10年之后又会饱和噶咯。咁我问佢咯，哦，咁啊，2033年系咪应该起啊第四条跑道咧？啊，佢竟然话听唔系。因为点解咧？香港要起第二个机场，哇！真系好嘢，即我真系觉得， 真系 即系1480几亿就系起10年，用一条跑道就10年就会饱满噶啦，就10几年就会饱和啦。 黐线，我都唔 logic 嘅，佢做啲嘢。 唔系佢真系咁讲啊嘛。 唔係，我都覺得佢真係可能有數據。 喂，其實我已經覺得個 Terminal 2已經係廢㗎喇喎。 但係我真係覺得呢啲人係點講，係為研究而研究囉。你問佢一件事有 vision， 其實佢唔識講俾你聽咩叫 vision。佢淨話俾你聽，總之我計數呢，嗱呢啲就要飽和啦。嗱點解嗰條跑道有建設性呢？原來香港每嚟一班機呢，就為香港呢帶嚟1000万嘅 GDP。每日。 嗯， 佢即系话俾你听，如果每日嚟多100班机咧，就可以计到条数，哦，所以个 GDP 就带嚟咁多。屌你老味，呢啲数系加减咁计，就唔使揾你计啦，大哥。 系咯，咁直不甩嘅谂嘢。 对于呢啲嘅数，我其实好可能我自己数比较渣啲啦。 哇，你唔系 IT 嘅，你出身 嘅。完全系好抱住一个好大嘅怀疑嘅态度。 啱嘅。 反而我就系、是。中間有好多嘅成本，好多代價咧，佢係冇計到落去，或者計到落去。 嗰啲 opportunity cost 啊， 好簡單環境，我到而家冇人聽過，聽人講環境喎，啲海港啊，或者係講緊香港嘅一啲係啦，中華白海豚等等等等，其實唔係淨係白海豚，我哋香港其實都有好豐富嘅即係海底生物嘅，即 係 最近呢十幾年咧，其實係。香港嘅海底呢其实係改善咗好多，每年都有，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潜水㗎嘛，咁有啲潜水嘅啲朋友 都 好型啊， 我日日都潜水嘅。 OK， 好，呢、這个要值得學習。咁呢就係呢就即係讲緊我啲 人 真係会失身嗰隻嘅潜水呢，咁 失身啊， 失身啊，即係会落水嗰啲啊。 OK， 啲潜水唔失身 嘅。唔 紧 要，唔紧要，你继续讲埋先。 潜水嗰啲失唔失㗎？ 唔系你唔好理佢啦，唔使理佢啦，你就讲 咁就好啦。咁变咗，其实见到咧，香港佢每年都做一个海洋生物普查嘅，香港呢边 即 系调 查几多种 species。 嗯，最近呢几年咧，见到系明显系进步咗嘅，系、 哦 okay、 啊。但系如果你整多几个呢啲咁嘅大笨象嘅呢啲咁嘅工程咧，其实我哋就会好悲观咯。即系嚟紧又要搵啲海底搵我哋环境嚟搞，但系好少见到佢哋喺呢方面咧会系将个 priority 摆高啲咯。第一件事就系话发展，第一件事就计 GDP。但其实 GDP 反映到几多嘢出嚟呢，咁样 即系观乎香港啊，所有反对起第三跑嘅人啊，全部都俾理据出嚟话俾你听，你点样 utilize 两条跑道呢，你嘅经济效益啊可以增加嘅，唔系一定要起第三条跑道去跑嗰 20% 翻嚟嘅。当然啊，罗博士喺个节目度郁郁而谈，佢觉得话呢条跑道咧系起码可以boost 个香港嗰个每小时升降嘅班次咧，即系 boost by 呢个40%。 其实可唔可行噶？起唔起到噶？ 咪佢相信咯。 哎呀， 唔系啊，我而家净系问一个问题啫。 啲人已经讲 即系嗰日我就 即 系嗰日阿 达 喺度，我就冇我就唔好意思插佢啦。我净系话就系话，咁我可唔可以问一个问题，就系、是、话如果你计呢条数系计错嘅，香港人应该同边个找翻呢条数咧？系咪你罗博士攞翻你银包出嚟打开佢，俾人攞翻1400几？如果唔系嘅话， 咁 我唔大声。O K， 转 头翻嚟第三节，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兼汉。